轻轻的将他无语了忘了下官听到望家臣为臣官拜勋臣御史之职，今当勋臣之气所有， 有 当得。 怎么样了？ 我有赏啊！ 我也来一份儿。 你来一份儿去。 请问老爷，小人拿出还你的了。 什么？你也拿出还你的了？ 好了。 哎呀，你有赏。 多谢老爷。 哎，等着来， 我也来了一份儿啊！ 我再赶一份儿去。 再赶一份儿好、啊。 我再赶一份儿去。 回禀老爷的话，小人我要拿出还你的了。 我也之前大有许多法界之人当真带你老爷观看的话。 哎呀亲 伙计 伙计 伙计 伙计 伙伙计 哎呀去 查 得了别招说了 到了， 走吧。 报道，你的前来收复这边如何？ 哎呀，亲家要接我。 当初陈妹妹呀，唬了我一时，再说道理， 暂停请讲。 你们唬您现在该办的了。 下道未曾乱令当面是罪。 岂敢岂敢，咱家来的鲁莽，天大人你恕个罪吧。 岂敢吧，待人事都下位，下令别呀担不起酒和鬼干。 林大人，难道说这件事情你还不知道吗？ 担不起何事啊？ 既然不知，待咱家我慢慢的告诉于你。 公公请讲。 只因公公斥责天塔当，人伦大变，此要因不归，再王大怒，赐大家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斩杀回奏。不知是何人走漏了消息，世子连夜逃出皇城，大家二次回奏大王，大王赐大家40名校尉，各不搜寻，各不拘一搜到，并不坚持，我想世子他竟然藏在阴府。 哦，原来如此。公公，想必我为大臣之就该上殿保证的才是啊。 这个 哪个？ 大家连保书本，大王不准，嘿嘿，可也是的是枉然的。 这么公公保过本来？ 哎呦，我早就保过本喽。 哎呀呀，此也难怪呀。也罢，待下官参下人，私下巡访，若有事实的下落，早与公公知道的也就是了。 哎，天大人，这话你可不是这么样的说法， 要怎样的讲法呢？ 世子若在一府，你将他交与咱家，我带上金殿，包你满门无事，可也就完了。 哎呀，多成公公的美意，真乃实是他。 哎，在这儿呢。 谁在需要？ 当真不在？ 当真不在？ 果然不在。 果然不在。 来，你看。我世子不在你府，大家我就要。 要怎样？ 我就要走吧。 当真要收？ 当真要收？ 果然要收？ 果然要收？ 好好好。轻松， 下边的，将将走来。 好， 两个不给，兄弟们，你说世子不在你府，顺着大家的手腕来看他。 哎呀呀，这是日娘同小妹，小妹同日娘啊。 哦，原来是令妹田大姑娘。 不敢不敢，小妹 请我来咱家，我见个礼儿。 的礼貌不周，冲撞公公，那还了得？你我一变微臣，渐渐何妨呢？ 不见也罢， 我一定要见。 要见， 要见， 就见， 这把见了。 你两公 看他怎么样？听我，传递过去。莫非这孩子他上了天了吗？ 他怎样的上网？ 他入了地了吗？ 他怎样的日法呢？ 那么这孩子他哪儿看了呢？ 那我真正奇怪的紧呐、 啊！还有人，他叫我再上金殿波涛校尉再来搜寻。面的人， 公公， 大家吃了几杯水酒，酒言酒语的有些个莽撞。 哎呀，何止此言， 得罪了。哎呦哎呦，这倒怪不得的了。告诉他们。是爸妈还愿怎么样？混出城去再说道理， 是该办起来。 好，做官妙，做官头戴着乌纱帽，玉足增光耀着坟地立着旗杆，腰斗家里贴着门风，高挑有朝一日我出任为官好，可我也做这个人抬轿，前头有帘啊，后头有靠，离地足有那么二三尺高，这个造化可真不小，乐得我拍手的哈哈笑，我一伸腿底儿掉了，扑通通，可吓得我这么一大跳，他们在外头跑，可我在里头跑，跑来跑去跑得我两脚的撩浆泡，这个梦才惊醒了，可笑可笑。我想四牙反被二牙侠，二牙比他大，哎，他比二牙可多俩牙。下官侯鸾，我父侯上贵在齐王驾前为臣，多蒙与我父同年好友，巴结我这么一个小差事，哎，这且不言，一公公有札子到来，命我把守关口，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今儿该上官了。我说来呀，来呀，来，你好精神呢，这出来就着了啊。我说来醒醒，哎，吃遍了， 好鲜卤， 什么都好鲜卤啊， 你说吃遍了吗？ 你这里扣着食呢，我这叫你呢。 哟，这个蓝鸭蓝鸭的是叫我呢， 可不是叫你呢吗？ 我小名叫蓝鸭吗？ 哎呦，我说你们当差的就是你一个人呢， 人多着的呢， 还是的，我叫你们呢就是来呀来呀，谁听见谁当茬不就得了吗？ 这么说我倒霉。 怎么你倒霉啊？ 就是我听见了吗？ 就是你听见了 啊， 那就是你吧。 那是我怎么着？ 你不知道啊？ 什么事又叫我知道了？ 你瞧，我说你听听啊。 你说呀。 只因东宫世子田文章，人伦大变，子要因父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斩煞回奏，不知何人走。嗯，好好。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说什么来着？ 我还说没听见呢，这个。 可你说你的 啊，你说你的， 你说吧，我听得见，心里明白， 心里明白。哎，你别睡啊。 嗯， 听着啊，只因东宫世子田文昌，人伦大变，子要迎父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更时分。 三更时分，去至东宫，斩杀世子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 对对对， 世子连夜逃出皇城。一公公有谕，这里把守关口，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是这么回事不是？ 对对是。 你告诉我干什么？ 哎，我不告诉你，告诉谁去？ 那么你告诉我怎么着？ 今儿咱们该上官了。 上官呐？ 啊， 可你就说上官得了吗？说这个废话干什么呢？这是。 好吧，走， 走， 走啊， 走啊！ 他你走我好走啊！ 我你讲理不讲理啊？ 他老爷们不讲理。 我是干什么的？ 你呀、 啊， 你是跟着我的？ 还是啊？我要是在头里走，那不成你跟着我的了吗？ 哎呦，混蛋嘞！ 好说混蛋出气儿。 什么叫出气儿啊？可是啊，我是老爷，你是兵， 老爷吃几碗干饭呢？ 是什么等还吃碗干饭呢？ 兵又应该挣多少钱呢？ 什么应当挣多少钱呢？ 是怎么回事啊？ 你呀、啊啊、在头路河道轰散闲人，那我才能走呢。这是他官事。 官事？ 官事。 对，官事官办，别打哈哈， 这不结了吗？走， 头 里走。 官事 那是， 这还官事？ 哎，这怎么茬？怎么茬吧？还、留神人头里的事。 可你这个人头有什么瞧头、 啊？什么有什么瞧头啊？我叫你河道吗？ 还总得河道、啊， 总得河道。 嗯， 轰散闲人呐、 啊！哦，轰闲人呐、 啊！ 不就是轰人吗？ 是啊， 交给我了。 你瞧，你这不起哄吗？你这流动不是 我使来喽！ 什么使来了？ 你不是叫我给你轰闲人吗？ 是轰闲人呐！ 睁眼瞧瞧， 瞧什么？ 头里走的这个不比你的官大。 哎、 我敢轰谁呀、啊？ 哎， 我说这个屎来了，人家都嫌臭，一捂鼻子扭头，您就过去了，不省事吗？ 这是什么个省事？你这个不能说屎啊， 那么说什么？要说俩字儿的， 俩字儿的， 俩字儿的，成， 来成，来听你的俩字儿的。 屎蛋来喽！ 这都要屎蛋了，你瞧瞧， 这风干的， 风干的更臭那个。 你不说俩字儿吗？ 俩字儿要说老爷， 老爷。 哎，对了， 舅舅在哪儿呢？ 哪跑出舅舅来了？你这 是不是俩字儿的吗？ 这是你这不会，你这干脆 哎，怎么着？ 咱们也别喝道了， 不喝道， 超道赶紧走得了。 这不接 你，别看走走吧。你哪儿去？你上哪儿啊？你 这个是上哪儿啊？ 我上东关。 上东关？ 对， 这哎呦，这是西门。 那这就过错了。 来来来，回回回回回回回 回。哎呀，这是哪儿的事？可不是真的喜欢 呀？这是 我 好。 哎呀，呵， 哎呀，坐着比站着舒坦。 那是你躺着还舒坦呢。您您请请请请哪位你？ 我哪位？ 你坐坐坐坐坐。什么事？你坐在这儿摆在这儿了？ 那么这不是人坐的吗？ 人是人坐的，这不是你坐的，这是给老爷预备的。 哟，给您预备的。 对了， 那么我们应该站在哪儿？ 你我就跟我这儿戳戳他了。 这。我们应该这儿戳戳， 那可不你叫戳戳吗？ 我们就是戳戳的。 哎，那是 戳戳吧。 老贺， 你说怎么了？怎么了？ 哎呀，罚了， 罚了天体斋。 哎，是什么天体斋呀？ 您说罚了吗？ 困了有点儿。 干什么那么困呢？ 这两天有点事情啊，老熬了几宿夜儿 啊， 怪困的。 哎， 不，我咱俩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 那个什么，那个我这儿冲个盹儿，你这儿先给支应会儿怎么样？ 嘿嘿嘿，冲个盹儿。 哎，对了， 你先等等。 怎么？ 这是官事， 你就别去了，你成有交情啊。 哦，睡觉就论交情了。 你先等，我睡一会儿，但我又醒了换你呀、 啊。哦，你先睡。 哎。 睡够了， 睡醒换你，你再睡。 那好极了、 啊， 那你就赶紧睡。 哎，这不行，那我睡醒了我就换你，是不是？ 你想的，睡醒了可换我。 那当然了， 别回头您睡醒了又拿老皮鞭 能不能？ 这是官事，那可不能。 你这磨不磨蹭，我还睡不睡了？你这给我 这么大了？睡不睡？不睡这耗着。 别，有交情， 有交情。 我睡一会儿，一定换你。哎，你先睡一会儿， 赶紧睡。 反正我是换你， 使劲睡。睡着了， 睡着了， 睡着了。你说话， 那你问我怎么不说话呢？这不是成群脚吗？你这是 成 你要咱们成群脚，那我不睡了。 那这趁早甭睡。 别，还是那句话，咱们交情 有交情 啊，一定换你， 一定换， 一定换，一定换。哎， 赶紧睡。 好，别教了。哄着我。哎呀， 你不睡吧？ 哎，我睡啊。你这先睡呢啊。 得了，我这儿支音着。说着就着还是，我容个脑袋，这还官事呢，动不动老爷先睡了，有赖是你的，你当兵的不相干，你会睡呀、啊，我也会睡，怎么办？ 哎呦， 搁在这儿， 我在打个盹儿啊。 田家庄住的那位老哥哥， 怎么你？ 认得我？ 你这自己哥们哪有不认识的？ 你认得我，我姓什么？ 你有姓？ 岂有此理！ 容我想想。赵。 我赵。 我看你这样就不赵。钱。 我有钱。 没钱我也得信呢。孙、李、周、吴、郑、王啊、王一哥，你们好啊， 好啊， 哥俩可老没见了， 是， 老太太好啊， 老太太好， 哎，好啊，这个我是您这个时候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亲自老母偶得几天 啊，是 是我之前烧香还愿， 今儿个要出城烧香去。哎呦，不巧， 怎么 今儿可不成，一公公有谕，不准闲杂人等出入，今儿个不成，您的改日。 哎呀，为老母的心愿一定要前去啊。 哎呦，那不成啊，这是官事啊。 亲弟啊，方便方便， 要是成，我何必跟您废话呢？您这不是叫我为难吗？这 商量商量啊。 这么办，咱们商量着瞧。我们有老爷， 是， 我做不了主。我得见见赤子。您这后好，您这后好。好啊，还睡了？嘿， 这是什么事？ 来了， 是什么来了？ 过关的来了， 过关的 啊！ 胡说八道！一公有欲，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过关哪成啊？ 这不是外人呢、啊？ 不是外人谁？ 王一哥， 哎。哪儿他妈王一哥呀？ 小茶馆给您引进那个，人家还候茶去来着呢。 哎，谁还记得那个？ 对，得了，出城有点事，你就让他过去得了。 出城 啊？ 不成！不成！一公有欲，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你还不知道？ 这，瞒上不提下呀？您怎么了？ 什么叫瞒上不瞒下呀？这是官事， 官事。好小子， 怎么了？ 你这小子不懂交情啊！ 我怎么不懂交情？ 你都忘了，你没落下 啊， 连整裤子都没有啊！ 提那 病的我下了，我当初的卖老君的江洋店，病好了出去找老去，穿我的裤子，这会儿朋友求你了，你给我弄官事，小子，你脱裤子还钱 了！等着， 你这那是等什么呀？我今儿就要。 别去，你好办。 怎么好办？ 那个什么，我王一哥是不是？ 是王一哥。 那个要出城， 就是出城有点事。 好了，那成，冲你面子。 你 把他叫过来。 这是我干不过 他。他什么调？我得问你话。 这是问什么呀？这是 官事得交得下去。 这，走，就问一句。王一哥。我们两天见见你，问一句话。 哎呀，我见官时不出话来。 不要紧，有我在一边的。来，王一来了啊！得，这就是王一。 我说你就是王一啊？ 是的。 你出城上哪儿啊？ 东岳庙烧香火了。 胡说八道！ 下去！ 胡说八道！走，我去。 胡说！这是怎么话说的？你几个，你怎么了出东岳庙来了？ 本来是东岳庙， 我们的地面查过庙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吗？哪有东岳庙？没 有。有过东岳庙。 这，我说没有就没有哦。您这是叫我着急哟。 有过东岳庙啊？ 我想起来了，土地祠旁边，西北旮旯那一个小的公园。 不说是你， 您别碰了，耽误你好工夫。我再给您圆一下。老爷， 哪儿的事情啊？东岳庙 什么记性啊？这个人怎么了？有东岳庙 没有？ 有。 咱们这地面里天天跟我查庙，不是有没有的，我还不知道。 这我说有就有。 你说有就有， 哎， 我说没有就没有。 小子脱裤子还鞋， 从又来了。 这句灵吧， 这句灵吧，别别别，有东西，你真是人了，我这可我想起来了，我不是土地司界饼那个， 那旮旯里头那个小肚子面， 有就有大了， 短袖的呀， 那你早提了行，我就 全是让 你不中不中不中不中， 那怎么着？ 你再把他叫回来。 又叫回来干什么？ 我还得问一句话呢。 你哪那么些话？ 哎，这官事我得交不下去。 就问一句， 就问一句，就问一句， 别多问了。 不，问一句。 再去一趟。 哎呀，疼死了！ 不要紧的，你别胡说得了。 来， 老爷，他又来了。我说王爷，我问问你。出城烧香还愿，几个人啊？ 兄妹二人。 胡说八道啊！下去， 上去！ 你这儿生来东西，老爷，老爷，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什么？ 这你怎么又兄妹二人了？ 是兄妹二人。 你说了半天一个人啊，俩人那可不成啊！ 师兄妹们， 哎呦，你这是啊，诚心叫我做别的，你这是怎么话说的？我这 个人呐， 哎，怎么着？哎，老麦子也来了吗？ 真是， 我们哥俩还没见着呢。哎，你把他请过来，我看看。 是，来，请过。小 这不是东 城花， 是东跨院添的那位老妹子，是 吧？ 你都这么高了，我把他忘了。你这后话，我再给您圆一声。 哎，老爷是哪儿？是什么了？这 兄弟耳朵啊，这是干什么吃的？这是 怎么了？怎么了？ 你没听出来？ 怎么样？ 说的时候就俩人 啊。哎，你可说的这么一个人。 哎，这说的是兄妹 二人。才你说的是一个人，马马虎虎叫的过去了，俩人那不成啊。 是兄妹二人呐。 这是那官事， 官事小财 托付的还钱。 你也会 那什么话？你这 快，哎，太太王一哥， 兄弟， 哎，又 累你了， 哪儿是话？ 辛苦你了， 哎，这算什么呢？这哥们， 来， 哎，这是干什么？ 这里有一茶吃金， 得， 吃饭， 哎， 不包， 让你花钱， 吝啬们不尊， 这倒怪不得的了。 哎呀， 这啊， 我的路费要紧，对不值。 好啊。临完了他供了我一簇啊。哎呀，慢着，哎，哪儿这么个王一哥呀？我瞅他眼熟啊，这是巡城御史田干呐，他哪有老麦子？这是东宫世子，他们俩人出去了吧？哎呀，要是他们俩人出去，我这个吃饭的家伙不保啊。哎呀，糟了，这 哎， 有嘞，这个劲儿，我弄他身上，然后就出汗了。老爷，大了还是您呢，我真做了您就行了。 怎么了？ 做了脸了，做了事了。 谁做了事了？ 做完了。 谁做完了？ 别介，大河有鱼，小河有虾。您的吃肉，我们也得喝点汤，无多有少，随您便。老爷，我们闹成鞋穿横城了， 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情？ 这哪儿跟哪儿？你别这么装糊涂啊！ 谁跟你装糊涂了？ 说说那谁呀？ 那不王一哥老妹子吗？ 什么的官？ 哎， 见东宫世子过去了没有？ 没过去。 哎呀，公啊，他徒子3000银子给放了，没我的事。 没你的事。 没我的事。 好小子，走你的。 得谢谢你 了。好小子， 撒！贪图贿赂，将狮子王都吃砸进去。 哎呀，公公，现在我迫于公公一见微臣，求公公饶恕。 大家与你不一面为臣，不肯伤害你的性命，下回再让他待在马后，不敢私自去折。 听众朋友，马连良等演唱的京剧《黄金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下面请听马连良演唱的《朱砂井》。 这那人头你不打打外头，是杀进你那人头安排人民最苦惨，从来不知他是皇上分钱到底天水也将真钱传到法门，天水这么心思就要怨恨大神仙，我请那高人和我高道，高大的师从我朝中来看我亡魂，你知道三六五三人几个地方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演唱的《朱砂井》。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赵荣琛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马昭仪。